寶頓市中心是國際知名物流中心的所在地，十分鐘往返曼城市中心，只需10万英镑起就可以做業主。想了解多啲，又不想錯失機會，快啲參加宏願移民嚟緊星期六下午2点舉辦的寶頓市中心樓盤講座啦！最緊要打6221-4438揾宋生報名啊！ OK， 又是我哋移民疑難 為理解 的時間。咁啊，今日嗰啲即係聖誕嘅氣氛喎，會唔會？ 差唔多啦，仲有一個月嚇、所以我哋而家先進入呢個倒數聖誕嘅程式啦。 因為我哋公司咧都開始佈置，係咪啊？即係好多大商場咧，而家咧都準備咗呢啲聖誕嘅燈飾。咁就譬如話，我哋喺歐洲嘅朋友啦，咁佢哋咧係而家開始咧，即係啲商場啊做生意已經係好商業化噶啦。咁啊，開始慢慢有呢個聖誕氣氛啦。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啊，我哋租樓部嘅同事咧，就喺度密羅緊鼓咧，同啲 client 咧就係揾緊樓。因為點解咁講咧？咁因為咧喺十二月踏入十二月之後咧，特別係16号之後咧，就開始陸陸續續咧嗰啲 agent 咧都放假。 放假冇錯。 係啊，放假。咁實際上咧，十二月嚟講咧，佢哋得十零日嗰個工作嘅啫。OK。咁英國出咗名咧，就係即係一個星期咧就係工作5天。咁但係呢個咧就係話工作5天，政府工即係政府工就五日，就朝九晚五啦咁。但係啲 agent 嘅同事啊，其他各行各業嘅朋友咧，佢哋大概都係4点半工作嘅啫。因為朝頭早翻到嚟咧，禮拜五嘅下晝咧有 holiday mood 啦，係咪？咁4点零钟咧就借啲椅咧就收工噶啦。咁而星期一咧，又晏啲翻嚟啊，咁即係11点零钟翻嚟覆個 email 啊，咁跟住又 lunch 啊，咁咁所以咧，即係我哋租樓部嘅同事咧就好忙碌啊呢期。 差唔多啦，我諗佢而家都差唔多陸陸續續都幫佢file 緊噶啦，好多都幫佢租到啦，係啊。 咁就上個星期啦，我哋就播咗葡萄牙阿 Sharon 靚女 嚇條片出嚟咗之後咧，咁就阿租哥咧。同我嘅即係 收到好多靚仔嘅 查詢嚇 request， 咁 但係就有大部分我就篩走咗噶啦 嚇， 剩低一啲係可以出街嗰啲，今日同大家講啫。 咁啊，我哋老友鹹魚節目嚟嘅，OK， 係啦係啦。 咁啊，嗱 ，Sharon 咧亦都拍咗一啲片咧，就話俾大家聽，因為大家都想知啊 ，Sharon 咧到底葡萄牙咧去咗葡萄牙幾耐啊？即係。在哪裡住啊？ 最緊要揾幾多錢先？ 喺邊度住啊？打咩工啊？大概即係葡萄牙嘅一般嘅收入係點啊？咁樣。 係係 係。OK， 咁啊，一次過，我哋將阿 Sharon 同我哋拍咗嘅片咧，一次過俾大家睇。 係啊。OK， 分享俾大家。 OK， 去片。 Hello， 大家好，又係我 Sharon 啊。咁我收到威廉嗰邊嘅 feedback， 話好多人都好好奇，想知道我究竟係喺葡萄牙邊一個地方喎？喺 Lisbon 啦，定係喺 Porto？在这边做紧啲乜嘢嘢？系咪打紧工？如果系嘅话，人工大概几多左右？等等等等呢啲问题。好啦，咁我今日就解答一下大家嘅问题啦。我系喺今年嘅3月底正式由香港移居过嚟葡萄牙嘅。咁我当时就未入呢一间公司嘅，我系喺今年嘅八月先至加入呢间公司。咁我而家呢间公司咧系喺 Porto 喎。所以咧，我而家咧人亦都係喺 Porto 呢邊翻工同埋生活嘅。跟住落嚟就到講下我做緊嘅呢一間係咩公司咯？呢一間係葡萄牙嘅一間專做酒店項目開發嘅發展商嚟嘅，而佢哋亦都係全葡萄牙第一間做葡萄牙 Golden Visa Rehabilitation Category， 即係35万欧元復修項目嘅一間公司嚟添噶。而且他們還是這一隻復修類別項目現時市場佔有率最高的公司來添。而我現在在這間公司擔任的職位就是叫做 Investor Relations and B2B Sales Support， 所以呢我就需要 support 威廉他們啦，去提供他們需要在葡萄牙的一些資訊，或者幫他們手去解答他們客戶一些關於我們項目的問題。好啦，講了我人在哪一度啦，介紹了我現在在哪間公司做和做緊什麼啦，到最最最最最敏感的 part 啦，就是人工啦。老實說啊，真的不是那麼想提。我想很多人都有 聽過啦，喺葡萄牙打工嘅人工係唔會好高。咁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事實嚟嘅。依家呢一度嘅人工相比起我喺香港嗰時嗰份，的確係差啲。俾個range 大家去參考一下啦。而家目前啊，今年2021年葡萄牙最低嘅工資係775.8歐。而呢一度咧，大部分嘅人亦都係賺緊咁上下個咁上下個 range 嘅人工啦。OK， 咁有某一啲部分嘅工種就會高人工啲嘅，咁視乎工種同埋工作經驗而定啦，例如廚師等等啦嚇。咁 anyway， 咁我而家就冇咁唔好彩嘅，我又唔係鬥緊最低工資嘅，之但係都唔好諗話多好多咯。但實際上幾多呢就私底下有機會再傾下啦。好啦，今日就分享到呢一度啦。咁如果大家仲有啲咩 topic 係想知道嘅話，可以留言俾威廉，咁就再話俾我知，我再同大家去 share 去分享啦。咁今日就咁樣先，拜拜。 哇！真係 講到明， 雙人真係見一次領一次啊！ 講到明有咩問題，不妨留言。他會話你為你解答， 係啦，冇錯啦。其實我哋都會即係每一日，其實我哋都同阿商人哋溝通啦嚇。咁啊，今次佢講咧，其實你留意咧，即係其實人工嚟講咧，真係唔係好高啊，七百幾歐， 七百幾歐，係 啦， 即係大概係8000松啲蚊啦。 冇，而家個歐羅少， 即係當佢8000啦。因為最低工資咧，我哋成日都講就係話喺英國嚟講，最低工資九磅銀一個鐘咁。 唔係， 但係咧就難請嘅嚇。嗱，葡萄牙其實都係。頭先佢講啦，都有補充咧，就係話基本上嚟講咧，最低工資係咁係咁嘅錢，但係咧唔係咁多，好多人係攞最低工資。 即係我意思係，佢攞咁嘅人工嘅話，其實都生活得到咧。即係大家可以諗一諗，就係佢嘅嗰個生活水準係低好多。即係意思佢嘅生活水平 壓力 成本係低好多 啊。即係簡單啲講，就係輕鬆冇壓力啦。 係啦，係啦。 係嘛？ 難怪佢話要住2000-3000嘅大屋啦。 係啦，冇錯。即係佢生活冇壓力啊！呢個第一點，即係所以大家嚟講就係話，喂，我去到葡萄牙，去到歐洲呢啲生活咧，大家唔需要擔心嘅。咁你去到葡萄牙，佢而家講緊最低工資咁，但係咧係生活冇壓力嘅。OK， 但係我諗係大概千零兩千已經係好盡嘅啦，一般嘅工作咁樣。 咁你好啦， 唔係呢個歐羅。 嗱你頭先我都介紹過佢公司個業務啦，咁就係講緊一啲復修嘅項目啊，酒店嘅發展嘅項目啊，咁正正就係話咧，上兩集我哋介紹葡萄牙呢個係Golden Visa 嘅移民嘅一個合作公司嚟嘅，我哋同佢合作嘅咁樣，咁所以嚟講就係話嗱，佢就係一個即係同我哋有一個直接溝通嘅一個即係負責嘅朋友啦，咁因為佢。即係香港人，大家我哋易都溝通啦。咁如果大家對於呢一個咧，移民葡萄牙有啲咩問題嘅話咧，就歡迎大家咧就係 WhatsApp 留言俾我哋 ，PM 俾我哋。 OK 嘅，係啊， 係嘛？咁就你好似頭先講就話，里斯本嗰度點點點啊，波圖啊點啊咁。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紹下，分享下？ 其實里斯本和波圖最大的分別咧，即係里斯本就是佢的首都啦。咁啊，人口啊，同埋經濟啊，同埋嗰個即係嗰個做生意啊，商務活動係最多嘅嚇。波圖咧就係佢第二大城市啦。咁但係咧就更多於佢係嗰邊咧就集咗商務及旅遊一身嘅，即係佢因為那邊的生活環境會更加比里斯本更加好啊嚇，咁同埋樓價方面亦都比里斯本平啲 嚇， 咁但係咧就有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啦，即係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即係呢個如果你喺葡萄牙咧，即係買屋好定係租屋好咧，咁我就提一提大家就係、是、你要將香港嘅即係嗰個買樓模式咧，就要抹咗佢啦。你去到葡萄牙咧，其實租屋咧係好過買屋嘅。原因喺邊度咧？就係話你買間屋嘅話咧，你其實佢嗰個升值空間唔大啊。咁但係個租金又即係租出去嚇，就唔冇租到好高啊。咁相反，如果你譬如攞住嗰啲錢攞嚟租嘅話，你因為租金平啊嘛。咁你個選擇能力就少，但你諗下阿商人都 兩三千尺喎，即係閒閒地咁，佢一個普通打工仔啫喎，係咪啊？咁所以其實嚟講咧，我覺得就係、是、以一個租為一個最好嘅即係初步入手嘅一個情況。咁當然啦，如果你話想即係住落咗，或者係你揀定咗一個城市嘅話，你買一間屋咧，咁作為一個長久嘅即係安所咧，咁當然冇所謂嘅。不過投資方面咧，都係成個歐洲咧，我覺得都係離唔開係英國噶啦。即係如果係樓宇投資，想有增值、保值、有升幅同埋有租金回報咧，成個歐洲一定係英國首選噶啦。 冇錯， 一包括你歐洲人自己都係去英國投資，係嘛？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咯。 咁所以咧就大家又留意開咧個節目咧，移民疑難嗱，呢啲都係移民嘅疑難嚟嘅。OK， 咁啊頭先都體會到啦，喺葡萄牙嘅生活。如果你攞最低工資嘅話咧，個生活都唔受壓力嘅。不過講少少秘密俾大家啦，俾大家聽啦。Sharon 其實咧當然呢個最低工資就係佢 basic salary 嚟嘅。 咁 佢仲有 bonus 嘅。 哦，咁呢個我都知。 佢 bonus 好都。幾好啦，冇爆人哋秘密啦，幾好啦，幾開心啦。OK， 咁所以咧，佢即係為咗追求理想，放棄咗香港嘅一啲嘅，即係喺香港咧，我知道佢喺某大地產公司度曾經工作過，佢嘅收入都唔錯嘅。咁佢放棄咗香港嘅呢個生活咧，就追夢啊，去到歐洲，去到葡萄牙呢個追夢咧，咁睇到佢個生活越嚟越有改善啊，越嚟越開心咧。我哋喺香港咧，作為佢嘅朋友，作為佢嘅 fans 都放心啦，都開心啦，係咪？ 我都想過埋去咁滯啦。 你梗係想過去啦，係咪？咁大家各位朋友咧，即係對 Sharon 喺葡萄牙嘅生活有啲乜嘢嘅想知道更多嘅嚇？咁 係咯， 不妨 WhatsApp 話俾我哋知。 我諗我哋之下一次睇下 Sharon， 我都不如 又發掘一啲更多嘅問題。 譬如話啲商場嗰啲平時即係一啲消閒娛樂啊，或者係住屋方面。喂，幫我參觀一下佢間大屋得唔得啊？ 香歸 嚇咁啊嚇，即係參觀一下啦嚇，或者即係我試下提出個要求睇下，唔知佢接唔接受？ 係入嚇你入人屋添啊！咁快啲講聲 ，OK 睇啫 啊，睇下啫咁。嗱，過往咧，你喺節目都介紹過葡萄牙啦，加拿大啦，咁啊上個星期我哋又做加拿大嘅講座啦，係咪？咁就一直以嚟，我哋都講緊咧買定樓去英國啊咁。咁啊，其中一個地方咧，我哋有介紹過嘅。咁就係話波頓呢個地方。 喂，今集特別多片睇，我哋又帶一啲片上嚟。冇錯，因為咧，其實之前有好多聽眾或者觀眾朋友，佢哋又話：喂，我買咗你嗰個 Bolton 嗰個 Lincoln House。係咪有啲片可以拍俾我哋睇啊？咁樣。咁今次又真 係 帶。 係，因為當時我哋都應承咗。嗰啲朋友仔， 係 咁喂你講到 Bolton 真係咁近啊，咁我哋未去過英國咁，咁咪真 係 係咪真係咁近啊？咁實際上咧，我哋咧英國同事咧就同我哋拍咗啲片，呢啲唔係即係發展商拍嘅，我哋自己咧就派咗同事咧喺英國咧就特登喺 Manchester 就去 Bolton 走一轉，咁啊走一轉之餘咧，亦都去到呢一個樓盤嗰度第一身。是拍了他們那裡現在的現場情況， 沒錯。 在片裡面你都留意到呢，我們的同事呢被地盤的保安呢不是驅趕，他不讓入 OK， 因為地盤施工期間 不讓人入 樣。我們都會看到呢，即外牆呢是即是外貌呢，外牆呢已經是進行裝修了樣。因為我們這個即這個樓盤呢，它是2022的 Quarter One 呢啊，佢就會收樓啦咁樣。咁我哋睇翻咧，佢呢個進度，發展商俾我哋睇佢哋嘅啲官方嘅圖片、內部裝修嘅圖片咧。咁我哋覺得都係宣傳嘢嚟啫。 唔係嘅，自己拍好啲嘅。所以 咁我哋自己拍。 係啦，但係拍翻嚟質量就一般啦。不過問題起碼真實啦 嚇。冇錯。OK， 咁我哋又不妨又 睇睇片啦， 睇睇片先啦。OK， 嗱。呢一段咧就係我哋同事咧就喺曼城嘅市中心，係 啊，即係downtown嗰度啦。 downtown咧就開車咧就準備咧就去呢個係 Bolton 啊咁樣。 係啦係啦。 嗱過埋呢個路口咧，過埋呢支紅綠燈咧，嗰個天橋底嗰度咧就上呢一個咧 highway 噶啦。OK， 咁大家咧 在呢段時間計計咧，咁就我哋大概咧二十分鐘嚇、啊。如果你開導航嘅話咧，佢話俾你聽22分鐘到。OK， 咁、實際上嚟講咧，二十分鐘到嗱，前面嗰路口咧，我哋左轉上去 Highway 咧，就係、是、去 Bowdoin 嘅方向啦。嗯，喂。喂，靚女小心啲啊！睇車啊，喂， 有少少鰂魚涌啊， 有啲少少似鰂魚涌啊， 係啦，係啦，條橋啊。 OK， 嗱，上咗橋呢度之後咧，就呢條 highway 咧一路直過去咧，就係 Bowdoin 噶啦。咁啊 ，Bowdoin 咧就係嗱呢個方向咧 ，Bowdoin 嘅方向咧，其實同佢利物浦咧係差唔多嘅喎。咁啊，利物浦咧就係較為遠啲。OK， 咁如果落到利物浦嘅話咧，大概咧就係要。半個鐘頭多啲，半個鐘頭嚇，四十分鐘左右啦。OK， 但如果即係一間去到咁上下嗰度咧，就有個分叉路口嘅。個分叉路口咧，向左挨左邊去咧，就係、是、利物浦嘅方向。咁喺右邊咧，沿住右邊個方向一路直去咧，就去到 Bowdoin 嘅啦。咁 啲路牌咧，就同我哋香港一樣，都係 一樣啊，好清晰 藍，藍色白字咁。 呢個係國際嘅標準嚟嘅。OK， 咁但係咧，即係佢嗰個路牌嘅顯示咧都好清晰嘅， 清晰 啊，好清晰嘅。咁同埋一樣嘢咧，即係因為我哋香港都係右太揸車嘛，咁英國都係右太揸車嘛。咁如果你話過係啦，你嗱呢度咧就分叉路啦，咁就。過嗰邊咧， 係、哦、啊係啊 係啊，你睇到嘅， 見到 嘅，啊你見到嘅， 去利物浦， 係啦，嗰、那個路牌好清晰指示嘅，過去利物浦啦。咁、而我哋過去Bowdoin咧，就呢跟住呢個方向。嗱、呢度左手邊呢度落入去利物浦啦。我哋下一次有機會我哋先 ，highway落去， 係啦，我哋就係下一次有機會啦，我哋介紹去利物浦啦嚇咁。咁、我哋呢度過去呢個Bowdoin咧，大概都係剩翻十零廿分鐘啊咁上下嘅時間嘅啫。OK 嚇、咁就上次我哋都提到啦，喺 Bowdoin 呢一個地方，其實咧都有相當多我哋就係、是中國人喺度嘅，華裔嘅朋友，即係亞洲裔嘅人士咧都好多嘅。咁就特別係 香港人都多嘅喎， 香港人都多嘅， 而家多係啊， 都多 咗好多。 嚇、咁佢嗰個係點講啊？佢個 Bowdoin Market 咧，其實喺 Manchester 咧，華人嘅朋友咧都相當中意咧去嗰度買嘢嘅。 因為那裡有少少中國的食品賣， 有多啊，都即係 係嘛？ 係啊，都多啊，咁所以嚟講咧，就係、是、我哋去呢個 Bowdoin 嘅市中心咧，就係、是、嚇。嗱、呢個路口轉翻落去就 近年啦， 就係 Bowdoin 啦。 喺曼徹斯特做嘢人咧，會選擇係住喺 Bowdoin 嘅。因為佢揸車出嚟嗰時間都係大約四個字左右啦。咁另外仲有地鐵嘅，唔係火車嘅。咁火車之外仲有係巴士選擇。咁但係咧，根據一啲喺當地生活嘅朋友講咧，其實係揸車係最方便。咁我琴日其實喺市中心嘅 Piccadilly Garden 啦，即係喺皮卡迪利花園期隔離都見到有個巴士係專門去布頓嘅。 省長定係最大嘅。 嗱、這個，呢架巴士咧，頭先見到嗰架巴士咧，去 Bowdoin 嘅巴士咧，就 Bowdoin 呢度咧有一個 interchange， 嗰、那個即係我哋叫中轉站啊。 哦，係。啊， 個中轉站，佢嚟到個中轉站嘅時候咧，咁就係有車咧。有火車啊，火車站啊，有好多即係嗰啲 shuttle 啊，當地嘅即係再轉車就翻到你自己所住嘅地方咯，係咪？咁呢度轉翻來就保留嘅市中心㗎啦。 其實真係好方便，你喺 Manchester 落去咪即係，我覺得好似仲快過你尖沙咀落去粉嶺。 係啊，例如元朗咁，你出嚟就嚇、出嚟市中心就係差唔多啦。 到啦，而家 呢度到咗啦，呢度就係、是。 Lincoln House， Lincoln House 嘅外貌啦，咁啊頭先咧見到啦，個保安咧唔俾我哋啲同事入去嘅，係啊，俾我哋同事入去， 工地啊， 工地就唔俾你入去啊，咁我哋就喺外圍啦，咁樣影啦，咁樣，咁就你冇以為咧就喂外邊冇人開工喎，其實裏邊咧佢喺啲 裝修咯，裝修睇好曬啦，我睇個樣就應該就係做緊內部裝修， 做緊內部裝修， 係啦， 咁而佢哋咧揸翻出去市中心咧。在呢個 Bowdoin 呢、這個即係 Lincoln House 呢個位置咧、 即係而家呢度行過去就落去市中心啦喎。 係啊，喺前面嗰個路口左轉翻 嚟。Bowdoin 嘅市中心，兩分鐘。 OK。 啊，就係兩分鐘。OK、。咁就即係話俾大家聽啦 ，Cotter 温收樓咧，應該嘅問題咧就應該好順利啦。OK， 咁好啦，我哋睇片睇到呢度啦。咁啊嗱，波頓咧就呢個地方咧都值得大家考慮嘅。啊，咁啊，因為正如我哋頭先所講啦，我哋喺香港嘅二十分鐘嘅車程嘅話咧，咁啊屯門啊出嚟尖沙咀 都好似唔 都唔得啊，都唔止啊，係咪啊？咁啊，即係喺荃灣出嚟，荃灣出嚟呢個尖沙咀大概二十分鐘車程到啦。 或者咁講，如果係好似頭先咁樣冇車咧，二十分鐘就得嘅。但香港係唔可能冇車噶嘛，係咪先？ 嗱，英國揸車咧同香港咧又有少少不一樣嘅喎。雖然話大家猶太揸車，咁就英國揸車咧，英國人揸車咧，外國人揸車係比較規矩啲嘅，即係嗰個車速啊，冇香港人咧。係揸得咁快嘅， 係啊！頭先我睇到個司機揸得都正常啦嚇，又唔係好慢，唔係好快咁。 嗯嚇，係啊。咁佢就即係喺 limit 啦，即係嗰個駕駛態度啦。即係我哋香港咧就一般開得比較快嘅嚇。咁啊，所以呢度咧 ，Bolton 呢個地方咧，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咁 啊，嚟緊呢個禮拜咪又都有一個講座嘅喎。 係嗱，呢一個講座咧，我哋都希望能夠咧就係、是。多介紹一下咧 BNO 五加一呢個講座呢個簽證，咁啊點解咧？咁最近咧內政部咧就公布咗個上半年啊，最上半年呢、這個即係、就是、申請 BNO 五加一嘅嗰個數字。 到目前為止，係 啦， 有 差唔多六 七萬人啦、啊， 接近七萬啦，佢就未到七萬，就六萬幾啊，咁六萬五千幾啊，六萬六千幾啊，咁即係咁接近七萬啦、啊，係咪啊？咁你又一個數字是講緊上半年上半季嘛上兩季嘛咁接近七萬人的申請，其實大家準備好未咧？咁係咪？咁我哋成日都講有好多嘢咧 ，DIY 都得嘅。不過 DIY 嘅情況底下咧，你會有好多嘢拖慢咗嘅時候咧，就時間就係金錢啦。係咪？咁就唔好拖慢咗大家嘅自己嘅進度。更加咧，我哋都喺一個我哋一開波我哋都咁講，我哋買定樓去英國。買定樓去英國嘅話咧，我哋免費同大家咧就係、是、辦理呢個 BNO 五加一嘅簽證嘅服務。係 啊係啊。 OK， 其他公司係要收你錢，我哋免費同你代辦。 唔係呢個最緊要就係話，即係我覺得就係我哋而家介紹俾大家都係啲現樓咧，即係簡單講，佢哋去到即係佢住得啊嘛。 嗯 呢個係好緊要啊。 係啊，嗱呢一個此其一，我哋就係、是。成立呢間公司嘅其中一個即係願景啦。第一，我哋希望咧即係。我哋就開展我哋理想人生嘅新一頁啦，係咪呢一個理想人生新一頁嘅時候，我哋去到嗰度咧，衣食住行住係一個即係相當重要嘅一個環節。咁所以嚟講咧，我哋盡量咧都會同大家咧係揾一啲現樓咧就推介俾大家。呢個此其一，其二嚟講咧就係話個價碼咧就唔係話咁高，咁啊即係適合大眾化嘅一個入場嘅門檻。咁當然入場嘅門檻裏面都要叫做係個質素都翻唔上下咁大家都睇到啦，嗰度嗰個質素咧都係唔錯嘅，無論居住環境啊或者係第日入咗夥嘅時候，你更加會知道咧嗰、那個建築嘅質素都係唔錯嘅。OK， 咁就大家都係嗰句啦。買定樓去英國，咁你就揾宏遠移民就會幫到你啦。咁啊， 哈普樹啊， 哈普樹。咁但係有啲咩疑難嘅時候咧，有啲咩問題？嗱，我哋都係講緊一樣嘢。頭先我哋幾大嘅願景咧，其中一樣就係話我哋希望能夠開展人生嘅新一頁裏邊，我哋希望用一個大眾化嘅價錢係協助大家咧係。追逐你嗰個夢， 不過而家現樓係會越嚟越少啊！真係 追逐你個夢想， 因為冇咁快啊。最主要個疫情令到佢咧，即係斷咗少少啊。 建樓嘅速度咧係慢咗嘅， 係 慢 咗嘅，起碼八九個月， 係慢咗嘅呢個事實。咁就嚟緊啦，嚟緊就準備過年啦。咁希望我哋除咗呢一個樓盤呢兩個即係日常介紹呢啲樓盤之外咧，咁啊投資移民。去英國嘅話咧，亦都可以咧，即係正如上次阿 Joe 所講，你揸住啲錢咧，搣下搣下，你搣曬噶啦，係咪？咁我哋不如咧，係咪可以揾呢啲不動產旁身作為一個投資，或者作為一個係收入咧咁樣？咁你可以考慮HMO 啦咁樣嚇。咁就今個禮拜嘅時間咧，因為睇片嘅時間都睇咗 太豐富了， 太豐富了啲片。咁就今個禮拜，今個禮拜如果有興趣嚟聽我哋 BNO 5+1嗰個簽證嘅最新個進展 ，WhatsApp 俾我哋啦 ，WhatsApp 俾我哋留言啦。咁啊，亦都如果你對 Lincoln House 嗰度有希望能夠有更詳細嘅認識嘅話，咁啊，亦都歡迎你咧就過嚟咧就係我哋嘅講座。 呢個禮拜 啊，呢個禮拜咁啊，查詢我哋呢個講座或者留位咧，可以打5489-1893或者咧6221-4438。係 啦， 咁我哋今個禮拜嘅節目時間咧嚟到呢度咧就 完啦， 要同大家講拜拜啦。 拜拜。 OK， 拜拜。 拜拜。 宝顿市中心是国际知名物流中心的所在地，十分钟往返曼城市中心，只需10万英镑起就可以做业主。想了解多些又不想错失机会，快点参加云源移民来紧星期六下午2点举办的宝顿市中心楼盘讲座啦！最紧要打6221-4438找宋生报名啊！